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这周呢，我们将会继续沿着时间轴去探寻过往冬奥会举办过程当中所发生过的那些经典事件。今天时间轴来到了1972年，这一年冬奥会第一次来到亚洲，来到了日本的札幌。国教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当中是这样解释奥林匹克精神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国教委会选中札幌作为冬奥会举办城市，也暗合了奥林匹克精神，希望能够借助冬奥会的影响力，推动亚洲各国在冰雪运动上的发展。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并不是冬季运动的强国。自1928年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以来，日本只在1956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上收获过一枚银牌。不过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对于日本举办冬奥会有了更多的期待。札幌市位于北海道西部，这里冰雪资源丰富，是日本的冬季运动中心之一。在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之后，组委会大兴土木，除了跳台滑雪大跳台之外，其他所有项目的比赛场馆都是新建的。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投入了5亿美元用于升级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在1972年12月开通的札幌地铁。虽然投入颇多，但利润同样不少，光是出售电视转播权这一项就为组委会带来了847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当时的新纪录。1972年2月6号，这是载入亚洲奥运史的一天。在跳台滑雪男子个人标准台比赛中，来自日本的立谷信生一举夺金，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位冬奥会冠军。而他的两名队友金野照次和金地亲二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这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在冬奥会唯一一次包揽一个项目的前三名。花样滑冰赛场上，自由滑比赛排名第一的是美国选手林恩，伴随着天鹅湖，一袭红衣的他在冰上翩翩起舞。林恩最终获得了女单铜牌，虽然与金牌无缘，但他在日本观众的心目当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日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一直到2010年，日本电视台依然会在综艺节目当中播出他比赛时的录像。4年之后，冬奥会重新又回到了欧洲，回到了熟悉的因斯布鲁克。第二次举办奥运会的奥地利小城又诞生了什么样的冬奥故事？我们等待着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